第四课， 一，语音， 鸡， 鸡， 七， 七， 西， 西， 滋， 滋， 知， 知， 日， 日， 一， 一， 呃， 呃， 日， 日， 鸭， 鸭， 耶， 耶， 腰， 腰， 优， 优， 烟， 烟， 央， 央， 拥， 拥。 二，练习。 五，认真听，然后在横线处填上韵母。 值日，施展，支持，偏旁，江桥，侥幸，夜校，霹雳，你们，自私，小姐，修理，看球，牙龈，印象， 七，听后标出调号。 一，进来，球场，钻研，美丽。 二，民主，牛奶，评比，谢谢。 三，主席，陆游，天桥，香港。 四，开始，发烧，操场，英雄。 五，真正，协助，首长，机场。 八，听后画出正确答案。 一，烟，羊，江， 二，念，凉，莲， 三，子，草，象， 四，日，七，切， 五，讲，这，九， 九，听后填上声母。 一，揪，穷，先，强，咋， 二，虾，少，长，葱，解， 三，J，子，任，盘，秋， 四，扔，立，脚，药，猪， 五，线，盆，姜，票，边。第五课， 一，语音， 蛙， 蛙， 窝， 窝， 歪， 歪， 微， 微， 弯， 弯， 温， 温， 汪， 汪， 翁， 翁。 二，练习。 四，听后画出正确答案。 一，冠，怀，论。 二，框，裸，装。 三，尊，少，给， 四叫戳刮 五听后标出调号 一初中软弱生日浅显 二床单啤酒自从猜测 三喜欢希望关系球赛 四眼睛有意结婚翡翠 五摔倒喘气电影健康 七，认真听，然后在横线处填上韵母。 乱草，火红，专车，桂花。战况水火瓜果新春贯穿怀着船长困苦 第六课 一语音 吁 吁 约 约 冤 冤 晕 晕 儿 儿 二练习 四听后画出正确答案。 一，云，轩，玉。 二，缺，序，群。 三，轩，鸠，去。 四，圆， 卷雪 五，听后标出调号。 一，收拾，休息，香菜，现在。 二，宽广，请进，球队，女婿。 三，北边，怎么？穿着，左右。 四，托运，没有，下午，简单。 五，国外，两个，研究，易经。 七，认真听，然后在横线处填上韵母。 南园，豫剧，军区，学习，缺血，女奴，节约，夜校，绚丽，演员，悬念，解决，捐躯，确切，曲据，领略。